你早归去，看你脸上全疲累，分手可允许？这空屋只得过去，让我盖着眼执起照片，一一暗藏火堆。You don't have to cry， 分手不需再流泪，别再话抱憾爱恋的倒退，道歉对爱已是不需，从无后悔，当天一起。飘忽的空气，让你共我的邂逅混聚，清风在轻吹，不解的天意，为你我在告别而流泪，加点雨水。You don't have to cry， 分手不需再流泪，别再话抱憾爱恋唏嘘，曾令我最爱慕一个挚友和伴侣，用心爱过夜里，伴我渡过空虚，请你今天放心飘走，真爱过一刻算拥有。我最快乐，曾令我心碎又碎，自今天起，夜里是我独对空虚。哦哦，我请你 ，So please, oh please, kiss me again。我出咗呢个门口，以后都唔会再翻嚟。